还留着余味，不愿疲惫，情太浓不曾追回，失去的感觉再也不能找回，不想枯萎，也不要太多负累，不再陶醉，即使眼神还深邃，也许看着你也不会掉眼泪。午夜的玫瑰，请不要太妩媚，下一次轮回也变得很珍贵，各种的滋味你又是否能够体会。变得颓废，不要荒废，这样会变得憔悴，再好的梦境终究也会破碎，独自沉睡，要学会自我安慰，就算虚伪也不要寂寞相随，冰冷的泪水把你紧紧包围，午夜的玫瑰，请不要太妩媚，下一次轮回也变得很珍贵，各种的滋味你又是否能够体会，午夜的玫瑰，谁看透你的美，耀眼的光辉也不要去浪费，你给谁机会也不会再让你心碎。